见到你，把你放心里，缘分牵着我和你。你美丽的笑容是那么的甜蜜，让我日夜为你着迷。怎么也没想到，孤单的时候让我此刻遇见你。有着你的温柔，把你放心里，一定把你好好珍惜。就这样爱着你，就这样守护着你。我爱爱爱爱爱爱爱，我多么多么的爱你。想想想想想想想，我多么多么的想你。我爱爱爱爱爱爱爱，我一生一世爱着你。想想想想想想想，我时时刻刻想念你。牵着我和你，你美丽的笑容是那么的甜蜜，让我日夜为你着迷。怎么也没想到，孤单的时候让我此刻遇见你。有着你的温柔，把你放心里，一定把你好好珍惜。就这样想想，我时时刻刻想念你。